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八月了第一天，而且呢今天也是建军节，那么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那么今天咱们呢也聊点跟军旅有关系的话题。那么在歌坛当中呢，有很多歌手都有过参军的经历，甚至呢很多人都在部队还担任过文职干部。他们呢或许没有像这个偶像歌手啊那么高的人气，但是呢在人民的心中还是有着闪耀的光环。那么作为军旅歌手呢，他们每一次出现在舞台之上，总是能够鼓舞士气，弘扬正气，是不是很有力气？好了，欢迎各位呢今天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哈，刚才提到这个军旅话题，那我们会跟大家盘点一些我们熟知或不熟知曾经和现役的那些军旅歌手。那各位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如果让你对军人战士说一句话，各位最想说的又是什么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可能呢很多朋友最熟悉的军旅歌手应该就是韩红了，他呢曾经是空政文工团的副团长，不过呢2015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告别了部队，进入文工团呢其实也是韩红小的时候就怀的一个梦想。他曾经自曝说哈，当年考遍了北京的11个部队文工团，但都被拒绝，理由是很伤人哈，这个理由，唱得不错但形象差点。后来呢在一次音乐比赛当中，他呢终于被部队选中，得到了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来学习的机会，但最后呢还是没有能够进入部队专业文艺团体。那么直到后来呢，他凭借天赋异禀的歌喉席卷整个华语歌坛，在09年的时候被特招入伍，成为了空政文工团的一员。那么当时呢媒体的评价是超然的音乐实力、慈善爱心、热衷公益以及拒绝绯闻炒作的个人形象让他胜任。所以说呢，韩红如愿实现自己小的时候的梦想，增加了一个军人的身份。一起来分享韩红的歌《绒花》。 花来自韩红的演唱。在进入文工团之后呢，韩红感到了很大的责任和压力，她呢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文工团赢得荣誉，但有的时候呢结果并不太如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她呢经常身处精神崩溃的边缘，有时呢甚至还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来维持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后来呢，韩红早就有退伍的想法，但是因为依然是有回报空政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想法，所以说呢就一直没有提出来。那么直到2015年他才正式卸下身上的担子，做回了一个普通歌手。所以说如果说仅仅谈梦想这一层来的话，有的时候呢梦想不实现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就像一朵花一样美美的，远观就可以了。继续来分享韩红的歌《天路》。天路来自韩红的演绎，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语文老师说，其实以前呢对保家卫国这个词没啥概念，觉得这是离现实生活挺远的事儿，不管是地理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很遥远。但最近几年反映军人职责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对军人这个职业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他们真的是光荣而神圣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他们 用自己的生命帮我们把危险抵挡在了国门之外，向军人致敬。其实呢，有过参军经历的歌手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组合，可能很多朋友绝对想不到他们居然也有过参军的经历，那就是凤凰传奇。在2009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两个文工团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其中呢，原二炮文工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文工团的团长呢，很看好他们，得知呢，除了自己还有别的文工团也在邀请他们，于是呢，还亲自上门拜访。这一份真诚呢，打动了他们，而且两个人呢，一直把进入文工团看作是无上至高的荣誉，于是呢，就成为了文工团的一员。一起来分享凤凰传奇的歌《荷塘月色》。 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想织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 月色来自凤凰传奇的演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一聊那些我们熟知或不太熟知的曾经或者是现役的军旅歌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其实呢，很多军旅歌手私下的形象和在台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们登上舞台，哎，那代表的就是中国军人的形象，所以说呢，必须时刻挺直身板，端正姿态。虽然说略显不接地气吧，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自身的标准的要求。那么这些军旅歌手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也是挺普通的。比如说蔡国庆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台上呢，他永远都是啊，站姿挺拔，神采奕奕，是吧？目光炯炯有神。 不过呢，最近这几年大家相信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都看到了他更为这个真实的一面。生活当中的他呢，其实也非常这个平易近人，他呢喜欢上网，而且呢对年轻人的这个网络文化可以说是很了解，敢于尝试这个新鲜事物，也敢于自嘲，他很愿意和年轻人呢打成一片，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会喜欢上蔡国庆叔叔的原因。好吧，一首非常经典的蔡国庆的歌曲《365个祝福》送给各位。 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像那旭日东升灿烂无比。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像那星辰永久永久。 365个祝福来自蔡国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总是静悄悄的，他说前段时间呢，总是能够在网上看到军人搭乘地铁有座位也集体站立的消息，他们呢真的是最正义最可爱的人。同时呢也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很多公共设施允许军人优先使用，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他们都选择的是礼让。如果是我，即使没有军人优先的条件，我也愿意为军人礼让。好样的，为你点赞，手动点赞。广仔也说，昨天看了一组军人的照片，非常感动，他们流汗流血，默默付出，不言劳苦。今天呢，我也要祝军人们节日快乐。咱们呢，平时聊到这个军旅歌手啊，很难把他们和这个流行歌曲连到一块儿，因为大部分军旅歌手呢都是民族唱法的歌手，和流行呢完全那就是两个世界的哈。但其实呢，他们对流行音乐并不是一窍不通。比如说青年歌唱家祖海，大家都听过他的这个《好运来》是吧？好运来啊！其实呢，这几年他也没少用这首歌进行流行风格的尝试，比如说和这个 SNH48 这个组合合唱过一个女团版本。后来呢，他又跟这个给这个电影《羞羞的铁拳》改编过一个说唱版本，是吧？所以说呢，还是非常有才的。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祖海演唱的原版《好运来》。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待会儿见了。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十七件家具和六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六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点33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是81建军节，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可能熟知或者说不太熟悉的曾经或者是现役的军旅歌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有没有参军的经历呢？那么在军营当中经历的哪一件事情是各位最难忘的呢？相信呢，很多喜欢这个三国题材影视剧的朋友，对于老版的《三国演义》有着深刻的记忆，是吧？那在很多人眼中呢，那是关于三国的可以说是最经典的影视作品之一，主题曲呢也很经典，《滚滚长江东逝水》，是吧？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歌。那么这首歌的演唱者杨洪基先生也是军旅歌手，如今呢他登台演出依然会穿着军装。那么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歌的诞生其实和他的参军经历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当年呢杨洪基在部队学习了各种戏曲民歌，不过呢他并不知道对于一个唱美声的人来说这些有什么作用。那么一直到1993年他应邀去录制滚滚长江东逝水，把戏曲的元素融入到演唱之中，正是因为他运用了很多小技巧，所以呢才得到了古建芬的认可。而且呢我个人跟这首歌呢也有一段情缘，就是当年参加艺考的时候作为这个才艺展示演唱的歌就是这一首，所以说后来呢去 KTV 的时候还小秀过几把。当然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哈，现在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来分享杨洪基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长江东逝水。 江渚上，观看九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如今多少事都不想，叹中 滚滚长江东逝水，来自杨洪基先生的演唱。可能说出来哈，很多朋友不会信，很多这个军旅歌手刚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啊，不会唱歌。是的，不是不太会，是根本就不会。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阎维文，在1970年的时候呢，他考进了陕西歌舞团，当时呢他当的是一个舞蹈演员。因为同期进去的呢都有一些舞蹈功底，那他呢算是基础不是太好的，腰啊腿啊都比较硬，是吧？我们都知道舞蹈演员你腰腿都要很柔软嘛，这样才能做动作。后来呢他也真的在形体上下了不少的苦功，直到后来呢偶然结识了在山西大学教声乐的老师，才开始系统的学习声乐艺术，慢慢呢就从一个舞蹈演员转型成为了歌手。是不是没有想到阎维文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哈？一起来分享阎维文非常经典的歌曲《小白杨》。小白杨来自阎维文的演唱。小恶魔说了，高中毕业那一年呢，我是想去参军的，可是呢体检没过，成了一直以来的遗憾。那么听了几个军旅歌手的经历，感觉啊 更后悔了，后悔当初没学个艺术特长，如果能发挥的特别好，搞不好还是有机会穿上军装的。刚才嘛，上半段我们其实就跟大家提到这一点了哈。如果说单从梦想来看的话哈，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非要实现，因为不实现呢可能怎么说呢，也有不实现的好，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无法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己了。其实呢，当军旅歌手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哎，你看他们演出是吧，都挺好的，这个还不少，然后不用像这个普通歌手那样啊，想成名特别难是吧，这没成名的时候呢，这生活又没保障，过得苦哈哈的。但其实呢，这些认知并不准确，军旅歌手呢其实并不比普通歌手要轻松。比如说刚才我们唱的那，不是我们听的那首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当年的古建芬找了无数人来唱这首歌，一层一层的选，最后呢反复比较才选中杨洪基。再比如呢，在2009年火遍全国的那首《国家》，这首歌呢是成龙和军旅歌手刘媛媛共同演唱，成龙呢算是比较早定下来的，但是呢谁来跟他合作，这个选拔过程呢就是非常复杂的。刘媛媛曾经透露，她当时呢经过了一次非常严格的背对背的考核，就是候选人呢被单独叫去试唱，你根本不知道你有多少竞争对手，也不知道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就好比说我进去试唱，结果呢跟我竞争的是阎维文，你说这有戏吗？你要知道这消息你还会去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只能每一次你都尽最大的可能性最完美的去发挥。最后呢他被选中，就是因为自己的音色呢比较符合这首歌的要求，听起来呢很醇厚，也很有力度，而且呢过去唱过一些类似的歌曲，他有经验，所以说呢他能够比较熟练和完整的把这样歌的气势给把握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刘媛媛和成龙一起共同演唱的这首《国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啊，都飘了哈，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继续来跟各位聊那些我们熟知或不太熟悉的军旅歌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军人呢都喜欢对自己严格要求，其实并不是喜欢了，应该是习惯成自然哈。这个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可能呢他们都会这个把严格要求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很习惯的事情。比如说呢，青年歌唱家吕薇，当年呢他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做了一名音乐老师。那有一次呢他参加当地的比赛，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中央电视台在举办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时候，浙江电视台呢就想到了他，把他的资料呢选送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呢技术不够发达，选送材料的方式呢也很复杂，先录一遍，剪好了之后做成袋子送过去。其实别说他那个时候了，我在08年09年的时候参加过这个央视的主持人大赛，当时也是这么个流程，我把自己录的一段视频剪成袋子，完了之后送过去。那么在录影的时候呢，吕薇就破例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录2次的请求，当时的工作人员是没想要批准的，因为第一次录的时候呢他发挥得非常好，唱得也很不错，现场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但是呢吕薇就说自己唱的时候呢有一瞬间没控制好表情，不太好看，那这个表情呢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心理障碍，所以呢就申请您看能不能再让我录一次，想让它变得更完美一些。那么在听这个吕薇的解释之前呢，工作人员是有点不耐烦的，那么多人呢，是不是你录两遍，那个人也录两遍，那我得录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是吧？但是呢看吕薇的态度非常诚恳，而且说出来的问题呢也很准确，就破例呢让他录了第二次。所以说呢相比之下，当年帮我录袋子的那个朋友还是很耐心的，帮我录多录几遍啊，录不好不准走。好吧，一起来分享吕薇翻唱的歌曲，名字呢叫做红旗飘飘。 世上彩霞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你明亮眼睛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腾空的志愿像白云越飞越高。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年轻的心不会衰老。 红旗飘飘来自吕薇的翻唱。很多军人呢，可以说都是多才多艺，而且呢有着终生学习的好习惯。比如说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今年呢她已经63岁了。那么这几年呢，他在演出之余还学起了书法，并且拜我国著名书法家张惠臣为师，跟着他呢学习正隶书。而且呢求学过程很有意思，张惠臣呢很喜欢他唱的歌，听说他要跟自己学习，哇，笔墨纸砚都主动为人家准备好了。也就说什么呢，张惠臣不仅没收学费，还倒贴了很多工具进去。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程桂兰的橄榄树。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八一建军节向所有的军人致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在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反映我军建军历史的影片南昌起义。明天11点钟北京文娱广播再会了。 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 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